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在光阴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听一首歌，发一会儿呆。我希望这段时光是你最轻松愉快的一种状况。那今天这个小时，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任何主题的，然后你要配合我做的就是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邝美云所演唱的今晚我是你的 DJ。 今晚我是你的 DJ， 如果你想听什么歌，请告诉我，请告诉我。今晚我是你的 DJ， 今天节目的开场我就说了，今天的节目没有任何的音乐主题，就像邝美云的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今晚我是你的 DJ， 想听到什么歌请告诉我，直接告诉我，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记得王平两个字非常好写，三横王，平安的平。我每每听到今天开场的这首今晚我是你的 DJ， 我都会想起自己读书时的那段时光。我所读书的那座城市是南京，那个时候子夜时分有一档节目也叫做今晚我是你的 DJ， 而且他用的片头曲就是这首歌。前两天我跟以前江苏台的同事聊天，说到这档节目，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啊，那档节目还在，而且算是终身成就奖了，那个主播直到今天还没换过这个片头曲。所以说到这首歌，我的思绪会万千，除了想到那些青葱岁月之外，还会想到自己算是听这首歌走进电台学着做主播的。说到刚刚走进电台做主播的那段时光，我会有一些怎么说，有些感慨，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进电台做主播要比我们轻松许多，因为现在有网络很方便，你只要把关键字敲到这个网络当中，你就可以搜索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些材料，然后信手拈来就可以组织成为一档节目。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一档节目，一个小时至少你要折腾两天。比如说你要为一首歌找这个资讯，身边的同事都没有的话，你就必须在那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转悠，可能你会去找唱片行，但是有些时候正规的唱片行你未必能找到，你偶尔灵光乍现，你是在某一间咖啡馆，或者说哪家小的那种很别致个性的饰品店或者说服装店听到某一首歌，你只能硬着头皮跟老板说，哎，能不能把这张 CD 给我，或者说这首歌翻录给我。好像这种事情我们都干过，甚至我们在茶馆里面吃饭的时候，都会在餐巾纸上把我们所要的那句话直接给抄下来，然后带回电台直接编辑。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个旧时光，是因为今天我南京的那个老同事又发来私信说，他说人们对当时电台的节目喜爱会很认真的给电台主播写信，然后花时间去等待，直到那个主播有一天把自己的名字和自己所写的每一句每一字给读出来，他说那种感觉才真的是有期待有欢喜。那种欢喜是巨大的，可以回味很久。说起那时候的电台 DJ， 那时的听众会因为那个声音，他播放的某一首歌会喜欢上他，于是日夜思念，神魂颠倒，然后给那个电台的主播写下很多很多的信。现在想来是，我知道今天南京的家里还有两大书柜的听众来信，90后会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古老的时代。如今我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时候。是啊，当年少女看到了杜丽娘，可能会爱上汤显祖，以为梦中的男子是一个白衣儒雅的玉面郎，还有那个油腻老头的温庭筠也曾迷倒众生。从前好像真的像歌里所唱的一样，真的很慢，因为很多东西都要经过长久的期待，所以后来得到的欢喜也来得相对来说刻骨铭心一点。喜欢一个人，思念一个人，可以在长长久久的梦里，即便是无定河边骨，也是春归梦里人，更何谈那种在电台里口吐珠玑的妙人呢。而如今我觉得人过得要现实一些，好像热爱与放弃也只是翻云覆雨间，各种如花美眷、盛世美颜，热烈而虚假，快乐那么易得，随时抛掉也就不觉得可惜了，还有谁能为这渺茫不可得的期待坚持许多年呢？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

做女儿国，我个人觉得这是当下的新歌队伍当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支音乐作品，算是非常优秀的一支新歌。这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可能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首歌有一些记忆点，甚至会觉得被惊艳到了。我觉得它首先的惊艳点是在原有经典的女儿情的基础上进行了混搭和改编，让我觉得记忆点深刻的是他巧妙地加入了仓央嘉措的诗，并由李荣浩和张靓颖两位风格迥异的歌手进行演绎。最最关键的是这两个人演绎的相当精彩。这首歌曲不仅诠释了电影的主题，还抛出了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这样一个难以抉择又无法逃避的问题。如果说徐老的原作赋予了女儿国以魂，那么仓央嘉措老师的词则是为女儿国造了骨。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在当下所有的音乐作品当中，你很难去找到如此耐人寻味的歌词。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投个私信，我们来听万晓利版本的《女儿情》。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 翻唱的《女儿情》收录在他的 你在《红楼》，我在《西游》这张专辑里。可是大部分人听到这个版本，却是因为一部电影《后会无期》。可想而知，从这部电影和这张专辑来看，《西游记》《女儿国》这一篇对于很多文艺工作者来说是相当重要、不可磨杀的一篇。可是说来惭愧，小时候我看《西游记》的时候，觉得《女儿国》是其中最无聊的一篇。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这一篇没有什么妖怪，没什么意思，就这样匆匆忙忙好像就过去了，默默的就翻篇了。直到长大，慢慢的才悟出，人生在世最难度的就是情关、情节。面对情这个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淑桦的这首《情关》。 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三转眼成烟？ 秋风落叶，充满了，而你情长。

是张杰在一个叫做《天籁之战》的节目现场所演绎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从现场效果再到张杰的唱功，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而且相当精彩。另外就是在当下的歌坛，你也很难找出一两个能跟他抗衡的男歌手。但是作为一个江南人，而且是听着粤剧长大的，张杰中间的那段粤剧唱腔就难免会让我跳戏了。我有一种身处在广西的感觉，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我听他唱的那段粤剧唱段多出了一些山歌的调调，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对粤剧的吹毛求疵。总的来说，这首歌他演绎的已经算是非常惊艳了，所以在这里特别要跟各位张杰迷说，不要太过紧张，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只是希望张杰演绎得更好。所以在这时间我特别推荐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黄龄所演唱的《林之源》。这首歌黄龄请来了粤剧王子赵志刚，在他俩对唱的过程当中，各位就可以听到传统戏剧和流行音乐相融合的那种表达，而且你可以听到粤剧的那种韵味是多么美，特别是乌侬软语的那种表达，会让你觉得像是喝了一杯美酒一样的微醺的那种特别棒的滋味。好好玩味一番吧，一起来听《林之源》。 被一滴落花雨落进记忆，饮一壶漂泊一笔人中风，沙漠里同一张楼台会彩蝶沾衣， 深深叹息，深思情。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音乐主题，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想到哪儿听到哪儿。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歌曲，戴佩妮《贼》。 开始的是下不能归，早熟悉了就说累，再厌倦了就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输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但请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管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但请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熟悉了却说来，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不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可能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 戴佩妮在2016年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贼》。在这张专辑之前，我一直以为这婚后的戴佩妮可能在摔唱歌估计就要宣扬一点幸福的小味道，就像我们前面知道的范玮琪啊、梁静茹啊。可是当我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哇，我会觉得有一种惊艳，她还是那个老样子，想想好像也是，因为他早就不是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可以任由唱片公司去安排，委委屈屈的去唱。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 不让你看到的那个非常年轻的小朋友小女孩了，如今她已经年近四十了，面对直言不讳，可能她会很直率的同样回忆直言不讳，直接在歌里就唱出来，请你管好你的小臭嘴。整张专辑我听起来会觉得相当特别，有一点像懵懂小女生突然懂事了，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意识自我品味的一个女人的这种转变。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也仅仅是审美上的一种独特而已，静下心来慢慢听，一首一首的去听，一边听还有一边拿着歌词，你会发现这就是最本真的戴佩妮，那个有一些敢于逆流而上的创作型的歌手。所以这些年我对戴佩妮的那种私人的喜好还是爱不释手，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支歌，叫做《现在的样子》。 谢谢你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多了些皱纹，少了一些装饰，时间它交汇了我去做开心的事。谢谢你讨厌我现在的样子，多了些表情，少了一些掩饰，真相它提醒了我不必多做解释，少了 了些分享，多了一些隐私，是你们教我懂得如何过的日子。 戴佩妮《贼》这张专辑当中里面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歌叫做《现在的样子》，旋律不是最好的，但是歌词我相当喜欢，特别是这句，谢谢你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多了些皱纹，少了一些装饰。我想这应该是他唱自己，当然跟他差不多岁数的听众也会觉得是在唱自己。当我们在无尽的那种轻狂的岁月长河当中去历经世事，然后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啊、哦，一切都是沧海桑田，曾经你计较的、在意的、争夺的，事后去想都不是事儿。生活、生命，原来那些最平凡、最简单的才是最珍贵的。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我认为最轻松也是最好听的一段旋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个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你那个谁的马克杯被冲动丢掉，又偷偷收回，你那个谁的一身黑撞上了几回，又挂在一情绪像垃圾，叫声一堆，街头成焦虑的那个是谁？是的，就是我脸上的皱眉，也一直匪夷所思的看着我。我就像你养的猫，本来就难懂，没必要费尽心思的研究我，与其勉强你来喜欢我，不如接受你暂时讨厌我。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你那个谁的香水味，这种是低调殊不知乏味。气少成灰，又万分后悔。哎，那个谁老犯自卑，推翻又摧毁，三生一堆，街头上复杂的那个是谁？指的就是我身上的累赘。别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远离